好啦，各位又到呢個還看歷史啦。咁啊，星期五就推出咗兩集啦。我哋由一月2019年開始，咁就都受到呢個觀眾嘅歡迎喎。 係啊，大家 收視率都相當好啊。 係啊，所以我哋都要努力啲啦。 開始有壓力啊嘛，楊哥。 係咁誒，但係呢個時代咧，即係大家都係要有呢個遠大啲嘅眼光啊，唔淨止係即係睇前啊。即係有遠景，你仲要睇以往啊，從以往嘅歷史裏邊睇我哋吸到咩嘢嘅教訓同埋經驗 嚇。你唔睇都好啊，你面對嗰個政權啊， 係 佢就正正就係成日攞歷史嚟講噶嘛。 其實共產黨咧係好緊張嗰個歷史嘅話語權嘅， 係啊。 所以你諗下，你佢出任何即係任何大事發生咧，佢又唔俾你立亂妄議嘅，佢即刻拉你嘅。 同埋 因為個黨佢係未曾有定論。或者對某啲事件未有定性之前咧，你係唔准立亂去到評論一啲事嘅。咁所以我記得我僆仔嘅時候咧，文革之後咧，嗰陣時候我就有興趣了解中國嘅歷史咧，發覺冇書講嘅。最後一本咧，唯一一本係講到1958年何幹之中國革命史。我覺得咁奇怪嘅咁樣，因為佢哋嗰陣時候亂到咧，就係未曾有一個黨嘅説法，從而咧定咗一啲觀點，就全部啲人咧就唔好立亂講。講就翻返就踩錯線。 嗱，呢個好特別嘅，其實中國共產黨呢個政權咧，我相信係即係中國歷代王朝裏邊咧，對嗰個歷史嘅詮釋啊，係最重視嘅。 因為佢意識形態嘛。 係啦，因為佢意識形態要去從歷史去推論。 係啊， 共產黨嘅執政係有個歷史嘅必然性喺度啊， 甚至佢跟住今日嘅合法性。 係啦，嗰個必然性係直情好似一個科學嘅規律咁啊。 係。 咁所以我記得我讀中國史學史一教到呢個近代咧、現代嗰 part 咧。就是什麼呢？就是所謂五朵紅花，就是你剛才講的，為什麼1949年之後連一本中國通史都沒有呢？就因為它規定教中國歷史只可以教那五個範疇。第一，中國上古史教什麼呢？就是論證當時是奴隸社會。跟著就是討論什麼呢？就是這個的中國的農民起義的問題。是吧？所謂這個階級，一個階級推翻另外一個階級。所以呢，你見到那時候呢，所有農民起義，陳勝吳廣一路講到去太平天國洪秀全咧， 係 都係好嘢嘅， 係 嘛？唔可以包括義和團，都唔可以批評嘅喎，因為咁樣嘅話咧，就係呢個咩咧？就係叫做反革命啊！其實，咁你仲有就係咩咧？討論中國資本主義萌芽，我記得，就要論證中國喺宋朝或者明朝已經出現資本主義，咁樣嘅話，你先至符合到馬克思嗰五個階段論啊嘛， 即係咁樣。你可以有你的論說，有你的論述，但問題不能夠定於一尊。 他不讓你說的，大哥。 問題是共產黨就真理只能夠在他手中，只有他說完，話語權一定要操在他手上，然後跟著以理殺人，還要扭曲事實，很多時候，這件事就是我們覺得文明現代社會是不可以接受，我們一起跟他說，我們對著你跟你講清楚歷史是什麼， 因為歷史 的真相事實是什麼， 對中共來說，歷史就是政治。佢頭先我哋講點樣論證共產黨執政嘅必然性啦。另外就係你睇下，包括最近咧，佢《人民日報》一篇文章啊，就係話要注意呢個新清史啊，要爭奪奪回呢個關於清史嘅話語權。 係 咁啊，一頭霧水啊！大家一般唔係讀歷史嘅人睇到呢啲咁樣， 表面睇咧，《人民日報》以為人哋就笑佢，就因為其實根本都俾人笑咗好耐㗎啦。你共產黨今日嘅執政咧，就等於晚清個王朝想永續，所以就唔肯。收獻即係唔肯獻政，係咪 即係扮好似慈禧改革咁咯。 係啦，咁你嗰班咁嘅7000萬黨員咧，就等於滿族嗰陣時嗰幾百萬人。 皇族內閣咁啊， 跟住你嗰班 常委 係啦，你嗰班政治局常委都權貴咧，就等於嗰陣時嗰啲 皇族內閣 嘅內閣，係咪啊？咁啊，事實上真係好多人咁係恥笑緊共產黨，亦都係好近乎事實。你唔敢改革啊，只係想做樣出嚟。但係一發嚟發覺咧。原來佢個深層意都唔係淨係呢樣。 嗱，新清史其實係源於喺美國一班嘅研究同埋日本啊， 係 研究滿洲歷史嘅一班人， 係 咁就提出咗一個主張嘅。呢個主張同過去我哋讀歷史係好唔同。佢覺得大清帝國之所以即係曾經係一個好大嘅帝國嚟嘅嘛， 係 今日中國嘅版圖其實係繼承自乾隆嘅大清帝國，不過冇咗蒙古嗰 part 啊嘛。好啦。他就研究就係話提出咧，我哋以往我哋寫嘅歷史就係覺得滿洲人喺順治、康熙一路到雍正去到乾隆，已經全面漢化，採取漢人嘅意識形態同埋治理方法，所以先至建立一個咁大嘅帝國。但係咧，新清史提出就係話咩咧？滿洲人一路都冇漢化，佢係沿用翻少數民族 遊牧民族的政治手段，去建立了跟蒙古、西藏和新疆的政治聯盟，然後呢就去管治整個帝國。咁嗱呢樣嘢咧，本來你歷史研究咧，就大家都係喺度講過去嘅嘢啦。但係最大就係你大鑊咩咧？你一推論到今日，一個以漢族為主嘅共產黨政權，佢就連滿洲人嗰種嘅所謂政治手段啊，譬如對藏傳佛教嘅尊崇，對達賴喇嘛同班禅嘅尊崇，令到西藏人佢其實冇駐軍嘅，你知唔知啊？駐藏大臣係一條友帶兩個隨從，好似彭定康嚟香港大細龜咁嘅啫。其實，清朝係冇駐軍喺呢個西藏。 哦 ，OK， 咁佢就講出。 但西藏嗰時係臣服嘅， 係臣服同埋係專呢個滿洲人皇帝係大佬嚟㗎啦。 係 嚇，咁啊新疆係打翻嚟嘅。 嗯，係 嘛？因為新疆即係新嘅疆土嘛。 嗯。 咁然後咧就蒙古咧就係咩咧？通過婚姻聯盟，將嗰啲滿洲嘅公主嫁同蒙古嘅皇宮聯姻。咁就維持大家都係一個皇室一個管治嘅階層咁， 所以比較用即係個懷柔 係啦 嘅方式嚟到保持嗰個聯合。 嗱呢個傳統係源於成吉思汗嘅喎，其實蒙古人都係咁嘅喎，係將啲公主嫁去唔同嘅嗰啲草原上邊嘅部落。 但係管呢個中國就唔係咁喎， 管中國就咩咧？用儒生開科取士， 係 佢知道嗰班讀書人咧最中意考試。 但係另一方面亦都係每 文字獄殺頭， 跟住就每幾多户就住人喺度， 嗰 啲鐵嗰啲夾賊客， 佢唔信你漢人啊嘛。 咁依家係啦係啦，咁所以咪十户有一個蒙古人喺度啊嘛。 以前 一百户幾多個人？ 廣州都有旗城嘅，你知唔知啊？廣州市啊，裏邊有一個 area 係全部都係滿洲人住喺度。 OK， 咁共產黨依家就係最怕你嗰個論述係咩嘢咧？就係怕話喂， 你繼承咗人哋嘅帝國 係。 嗱，你而家如果你係民族國家，點解你唔俾西藏、新疆獨立呢？如果你係一個漢族嘅政權，孫中山早期嘅革命，佢都係諗緊一個漢族嘅政權喎。 係啊， 所以佢滿蒙唔 Q 要俾日本仔咯。係 啊，同日本交換啊嘛。 係啊，因為對佢嚟講，嗰個唔係中國嘅一部分嚟㗎嘛。 所以嗰啲人仲喺度講話，我哋要學，要支持呢個孫中山嘅大一統思想。其實佢都唔知道，當年就係孫中山就係想 吊鬼係咩？ 想將清人趕翻出 關 外， 我哋漢族嘅政權差唔多明朝嘅版圖，所以驅除鞑虏就係咁嘅意思啊嘛，係一個民族主義嘅。 但後來變咗五族共和嘅， 嗱，五族共和嘅原因因為繼承咗滿洲帝國嗰個係袁世凱啊嘛，而袁世凱就用咗慈禧所提出嘅五族共和，其實係慈禧提出嚟嘅，即係話嗱，唔係就係我哋滿洲人噶，呢個國家大家都有份噶， 大家庭係冇錯， 係啦，咁所以我哋就實行憲政改革，係立憲運動裏邊走出嚟嘅。 咁所以其實袁世凱都有衰極都好啊，呢個做皇帝， 其實係啦， 佢有個功勞。如果你從 嗱，如果你係南方政權一開始主導咗成個中國咧，嗱，我相信滿蒙咧係走得仲快，西藏仲 可能俾佢走添啊！孫中山 甚至係唔會承認，係啦，你唔係我哋一部分嚟嘅， 係 嚇。咁所以點解嗱？ 不過共產黨都試過俾東特厥斯坦獨立噶嘛？有段時間四幾年嘅時候， 因為呢個列寧斯坦林落嚟嘅民族自決嘅原則嚟噶嘛。 係。 其實毛澤東係支持噶，所謂今日嘅恐怖分子東特運動，其實係共產黨支持噶。 係啦，但係江澤民係國民黨嘅嗰個駐軍嘅姓馬嘅馬咩？馬世才係嘛？就係反為就係趕走。即係嗰啲東特厥嗰啲獨立分子， 同埋 維持住嗰個 對西藏亦都係， 嗯， 國民黨蔣介石不斷重新派一啲嘅宗教人士，佛教徒代表國民政府入去，同班禅達賴咧去聯繫。 不過嗱咁樣點都好咧，依家你睇翻今日嗰啲好多我哋傳咗出嚟啲視頻咧，睇到依家即係中共點樣去破壞西藏嘅文化，咁佢嗰陣時佢唔認噶嘛，咁你睇到新疆啦，新疆捉住啲人入去呢個勞改營洗腦，跟住你睇到佛教徒啦，依家大陸嗰啲佛教徒咧，全部要歌頌習主席，歌頌毛主席，話我係毛主席嘅和尚，咁都得，咁得嘅喎， 拆十字架咧， 係啊，跟住拆十字架，咁啊好恐怖， 好似話有啲地方連十戒改咗做九戒啊嘛。 哦，係咪啊？ 其中第一屆就係話，除我之外，別無別的神呢一屆咧，禁止咗啊嘛， 佢 搣咗。 佢有幾樣嘢唔俾你講。 因為佢另外一個神啊嘛，叫習近平啊嘛。 嗱，點都好啦，我哋今日咧，其實主題就係講呢個五四一百週年，我哋想會嚟緊呢兩次咧，都講五四。 係有原因嘅呢個。 咁但係呢個雖然話五四就係喺民初嘅時候發生啦，但係都離唔開一啲晚清啊裏邊嘅一啲歷史背景。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這個一定要 大家，所以為什麼我們要講 回，大家歷史就不是過去的東西的，所有歷史都是當代的歷史的。中國共產黨將會在2019年鋪天蓋地去紀念五四一百週年的，包括在香港，然後將五四運動將它扭曲成為一個愛國主義運動，咁樣而家過去嗰幾年已經係啊，你留意一下。所謂紀念五四咧，就變成咩咧？係紀念愛國主義運動嘅。就連五四嘅精神嘅所謂科學與民主已經提都唔提嘅。咁我估計呢個會喺香港嘅大中小學鋪天蓋地進行呢個。 佢會扭曲嘅科學唔係科技咯，佢而家中國所搞嘅科技咯，民主就係、是、 民主集中制咯， 就係新時代嘅習近平嘅 民主集中制， 民主係咯。因為啲梁振英講啊，誒嗱，睇下幾美國嗰啲民主幾渣，搞到咁樣，因為佢哋冇集中。呢、這個人真係好冇知識嘅呢、這個人啊，對歷史 嘥氣啊， 真係嘥氣呢個人，真係扭曲。 所以我哋就大家唔係話純粹係講過去嘅嘢、我相信我哋呢兩集咧，亦都係回應緊一個好現實嘅問題，係就係、是、我哋所謂青年運動、民族主義運動同呢個知識分子參與政治改革嘅關係、其實五四運動係講緊呢幾樣嘢嘅， 係冇錯 啊。咁所以我哋有第一輯咧，上集咧，今日就翻翻去講翻一個從背景開始講起啦。 係啦，冇錯。嗱，一般五四咧就係、是、有一個廣義嘅 大五四同小五四 嘅定義，一個就係新文化運動。咁新文化運動咧，如果用周策仲呢個權威啦，研究五四運動， 運動史 咁佢就用佢從1917到1921，咁但係實際上高咧有好多嘅學者咧就認為1917就唔係太過適合嘅，應該係從1915 開始， 係啦，即係21條不平等條約開始嗰陣、時候有學運。於是乎咧，就係、是、 產生咗新文化運動， 係啦，產生咗新文化運動嗰陣都係胡適開始講呢個文學改良初議，咁亦都係當時個學生運動定咗五七為國耻日， 國耻日 係啦，咁應該從嗰個開始。咁到底1921咧，就因為共產黨成立，咁好清楚啦，成個運動咧個 轉向係啊， 就變咗一個政治嘅運動， 咁 政治性好強。 小五四就係講緊1919年5月4日， 係 呢、這個即係、就是、 巴 黎和會失敗，中國攞唔翻德國喺山東嘅權益俾咗日本之後， 係 所發生嘅學生運動衝擊呢個北洋政府，毆打北洋政府官員啊等等， 係 嗰個事件。 係啊，嗱當然小、 就是、五四啦， 五四呢、這個叫五四事件， 係啦， 梗係離唔得開大嘅新文化運動啦。因為你唔係一個新文化運動， 唔會突然間嘣一聲 爆出嚟。係啦，成個民即係成個民間嗰種熱情嘅，尤其是知識界喺學界嗰種熱情，係唔會能夠喺嗰陣時候咧去到一個佛一個即係騰佛嘅温度啊，然後咧跟住就係、是。全國即係尤其是以北京為中心，產生一個幾即係值得歌頌，或者甚至係會喺有深遠影響嘅一個運動。咁但係就算係新文化運動本身咧，亦都唔係冇即係好自然咁產生出嚟嘅。 其實係同一路 亦都係同以往係啦， 改革失敗 係啦， 到辛亥革命爆發，然後袁世凱復辟。 冇錯， 張勳復辟等等呢啲嘅事件咧係有關嘅，其實。 其實我哋第一集我哋講咗就係自強啊，洋務運動 由洋務運動開始 失敗嗰陣時，以為全部都係中國為體，即係中國嘢係得嘅，只係我哋冇科技啫。等以前我哋唔識胡人射箭，我哋學射箭得㗎啦。我哋中國嘅嘢都係好嘅咁樣。後來知道鑑戰失敗之後咧，好多人就覺得我哋嘅制度有問題。 體制問題係啊。 於是我哋講憲政維新。咁大家知道啦，咁啊想講改良啦，咁啊改良足之就太慢啦，因為滿清亦都係拖延啦，咁啊跟住革命就逼出嚟啦，咁革命亦都我哋上次講過有好多因素係因為呢個改良， 其實係同立憲運動有關， 係啦， 省諮議會啊嗰啲， 係啦，提高咗人民嘅期望， 同埋嗰班精英階層嘅士绅啊， 係啦， 主要係士绅階層對政治參與嘅期望， 冇錯啦。咁咧當然有啲嘢都同法國大革命相似嘅，就係、是、話就算你嗰個王朝係想改都好，當你冇能力去改，但你提高咗人民嘅期望咧， 就倒台 咁就會爆發。咁但係不幸嘅地方咧，改良既不成功，即係話當時 革命都唔成功啊， 革命亦都係失敗，亦都係即係失敗。意思話咧， 佢唔係一個革命真正嘅革命嚟嘅， 揾唔到出路，而只係一個即係表面推翻咗王朝，但實際上高。整個中國四分五裂， 個體制未建立啊， 建立唔到體制， 建立唔到個體制。 咁所以佢嗰陣時候啲人啲成個知識界係非常苦惱嘅。咁咧就嗰陣時候，當然咧仲有好多好有影響力嘅，好似梁啟超嗰啲咧，仲係 仲係好努力嚇，聲嘶力竭咁樣咧，希望建立一個新嘅體制，甚至佢自己走埋去做埋北洋政府嘅部長係嘛？咁啊好努力去做。咁其實真好可惜嘅，好多人都話係其實梁啟超咁叻嘅人咧，即係亦都係糟蹋咗俾北洋政府。 嗱，但係實際上嗰陣時咧，即係我相信係因為國民黨嘅史官咧，對北洋政府咧係刻意去貶低佢哋。 係 喺當時嘅環境裏邊咧，根本列強支持嘅中國嘅主權嘅即係政府，其實係袁世凱嘅政府嚟。 係，但係好不幸咧，即係袁世凱亦都係有啲嘢眼，即係眼光狹窄，同埋咧就係、是、即係佢最錯嘅地方就係、是。就係、是、想復辟帝制， 佢唔係一個渣嘅人嚟嘅，袁世凱其實 唔 係一個 管理人咧， 佢個操作能力係好強嘅人，即係做事嘅能力好強。 但係可惜，臨尾嘅私心呢、這個係 最可惜嘅。 同埋佢信佢身邊嗰班友啊，即係嗰啲楊道啊、咩籌安會啊，嗰啲人就話俾佢聽：，中國唔適合冇皇帝嘅，冇咗皇帝睇下立立亂啊咁樣。 咁其實 個仔啊，整啲假報紙俾佢啦。 咁好多人就問啦：，咁你不如揾翻孫統做咪？ 但係佢嗰啲外國顧問都贊成復辟嘅喎， 係咪啊？ 係啊，都話中國人唔可能嗱，佢其中一個參考對象係咩咧？日本嘅明治維新。 我知道，如果你真係想搞明治維新咧，你應該就係揾翻清朝嘅末代皇帝溥儀出嚟，然後你自己輔政。 嗱，佢 然後輔政咧，然後南北合作。嗱，咁你就真係有。 係啦，因為日本嘅明治天皇出嚟嗰陣時咧， 係啊， 其實只不過係當時嘅幾個強藩啊，長州藩啊、薩摩藩啊、伊藤博文啊、山縣有朋啊呢班人咧係。捧佢出嚟做嗰個國家代表嘅象徵啫嘛， 係啊， 實際操作嘅根本就係嗰幾個藩， 冇錯， 裏邊嗰啲實力派嘅人。 所以如果袁世凱係真係一個有胸襟，真係 應該捧翻溥儀出嚟， 係捧溥儀出嚟，然後咧佢自己輔政，然後咧同埋孫文同埋宋教仁一齊， 係啊， 建立一個南北。 嗱，呢個就係明治維新嘅模式啦。係 啦。咁呢個好可惜啦，歷史就唔係咁樣啦。所以 中國人冇咁嘅胸襟， 中國人就係好痛苦，即係 我家天下啊嘛。 嗰個國運差就係咁啫。 我諗咪同五四運動嗰班友咧，我哋諗嘅嘢係相似嘅。 係 去到嗰陣時，呢個袁世凱復辟失敗，即係 ham 咗之後咧，啲人就諗啊，我頂技術革命又唔得，制度革命又唔得，仲有咩係中國人嘅民族性嘅問題？ 文化唔係諗起咁佢咁樣，又未人講到民族性個咩嘢？佢點講？佢講文化。個文化咧，佢就話慘啦！佢係孔夫子 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咧害咗我哋幾千年。咁因為咧，袁世凱復辟嘅時候咧，就提出要尊孔祭天， 同埋佢將嗰個尊孔寫入去嗰個嘅教育則例裏邊。 係啦，係啦。咁為咗咧，就利用三綱五倫。 係啊，忠君思想。 係啦，咁就好慘啦。咁跟住從嗰陣開始咧，啲學生即係同埋知識界咧，好強烈反感。於是乎就提出咧，就係儒教咧。就係害咗中國， 禍國係啊， 係禍國殃民啊，咁就係甚至咧係製成咗一個，即係造成一個枷鎖啊，咁啊使到咧幾千年嚟腐敗，呢個權力嘅腐敗就因為儒家定於一尊啊，咁咧全部思想僵化，咁啊冇辦法能夠咧係進行一個維新嘅改革。 其實當時咁啊嗰陣儒家思想都冧㗎啦，因為喺晚清廢咗科舉之後咧。實際上佢冇咗一個政治體制嘅支持，咁你好多喺湖南啊，你睇毛澤東嘅歷史都知，佢自己個人都係，佢哋讀新學，即係讀嗰啲學堂、新式學堂出身嘅好多都係，根本就已經唔係讀嗰套嘅四書五經嗰套嘢。 咁其實四書五經咧，就算你講得佢點好都好，依家有啲人都係讀魏道嘅人都話，都唔係話錯。西人都好多人都話儒家套嘢有佢精彩嘅地方，不過問題嗰個時代， 佢對面對嘅現代社會 水深火熱。第二咧，同埋你睇個世界完全你冇，即係佢完全講道德倫理嘅嘢，而你對現實嘅世界嘅認識。係完全係非常無知嘅嚇，連即係成個地理啊、天文 係啊，佢根本冇嗰啲嘢嘅 啊，科學乜鬼嘢都冇。咁所以後嚟啲嚴復呢班人出嚟嘅或者係魏源佢哋嘅呢個海國圖志或者嚴復 天演論啦、 天演論等等嗰啲嘢咧，即係社會進化論嗰啲係全部啲人煥然一新，成個人咧即係等於呢、這個就算係梁啟超見到康有為，佢有啲進化論佢都唔知嘅嗰陣，突然間康有為同佢講。歷史可以進化咁樣，佢都話如水繞背嚇，就當頭棒喝，即係佢哋啲讀書人咧對新嘅嘢係好想尋求。咁你嗰所以嗰段時候就係、是、到辛亥革命之後咧，仍然不斷好多新嘅思想嚟， 突然爆出嚟嘅，其實係由晚清 一路累積， 一路係啦，一路累積嗰班讀書人、知識分子一路探索，可能係從日本好好多， 係 亦都多咗好多人咧喺晚清咧出國留學， 係 呢啲人翻咗嚟之後咧，佢哋留學嗰啲人咧叻人嚟嘅其實，翻咗嚟之後咧有啲就去咗京師大學堂啦，即係而家北京大學啦， 係 有啲係入咗去啲嘅新學啊，即係喺湖南啊好多嘅地方嗰啲學堂裏邊 係 去教書啦，咁有啲係咩咧？開始扮刊物啊！嗱，呢樣嘢係新嘢嚟， 好犀利啊！嗰陣時候 係，就中國嘅紙張進口大量增加嗰陣時，就係咩咧？係主要就係任何嘅刊物都要加個咩咧？加個新字喺度。係 啊，新青年 係啦， 新京報新咩嘢？ 係啦，加個新字喺度。 係咁，但係點都好咧。如果你睇翻歷史，睇翻嗰陣時候嗰啲唔淨止睇運動啦，睇嗰陣時候嘅文嗰啲論述啦嚇，睇嗰陣時嗰啲文章， 其實乜嘢都有嘅，乜嘢派系都有嘅。 係啦，咁咧就有一樣嘢係好清楚嘅，就係、是、幾千年嚟，即係自春秋戰國以嚟咧，即係大家知道咧，都係定差唔多定於一尊 漢武帝之後啦。 漢武帝之後，咁就算你講魏晉曾經試過一段時候係即係 因為分裂，所以 因為分裂就有啲空間， 唔同嘅思想走咗出嚟、 啊，或者曾經試過佛學。啊！喺 老莊啦，魏晉嗰陣時 係啦。咁但係嗰啲咧嚟講咧，都唔係一個我哋叫做顯教，即係話咧 個人嘅逃避啊。 係啦， 隱逸啊，即係匿埋。 係啦，顯教即係話咧，上到大堂，即係大家係大學裏邊可以教 辯論， 辯論，跟住喺個社會上高咧，成為一個主流嘅學派，大家 思潮啊。 係啦，咁咧就冇，咁直至到咧，譬如佛教都係好靜入咗嚟。係征服咗你都唔覺係嘛？咁個皇帝亦都覺得冇乜威脅咁樣，但係當然後來啲皇帝有啲好多信咗佛啦，係嘛？咁但係到咗後來這個時候咧，就係、是好似一個新嘅春秋戰國嘅時代一樣嘅春秋時代， 但係就比春秋短好多咯， 短 大約十零年到啦，其實 十零年有十年到啦，因為點解咧？我如果從1915開始咧，其實到1927。 你去到南京政權統一北伐統一之後， 南京即係差唔多1927。 南京政權建立之後， 1927年咧係一個 差唔多啦。北伐完之後， 係北伐之後開始，即係清黨，跟住就係話 就係黨國體制就出嚟， 要憤政。咁所以1927年係一個日子，就係開始收緊對個思想， 對意識形態有好多控制係啊。 咁當然佢梗係同共產黨。亦都冇得比啦！共產黨依家到今日就直情係無孔不入啦。 南京時代嘅控制同今日嘅控制係冇得比嘅， 冇得比啦。咁我 嗰陣時仲容許你嗰啲咩大公報啊， 係 咩商務印書館啊，仲有魯迅喺度鬧你啊。 如果唔會左聯咁犀利啦，係咪咯？最多拉人嘅，有坐監嘅，唔係冇係嘛？咁啊，如果你搞武裝嗰啲啊，真係會拎個槍斃嘅都有嘅。但係同依家每樣嘅控制就冇得比嘅。好啦，咁嗰十幾年嚟講咧，的確。是真係 思想解放嘅， 好有朝氣。咁咧嗰陣時候， 同埋班人好後生嘅，你留意下，胡適啊， 係 文一多啊，陳獨秀啊， 傅斯年啊， 傅斯年啊， 羅家麟啊，係嘛？ 全部都係啱啱喺外國讀完書冇耐翻嚟。 羅家麟就北大學生啦，嗰陣時候張國焘咧，張國焘都係北大學生啦，係嘛？咁啊，鄭振鐸啦， 李大超啊， 係李大超啊。陳獨秀、李大超就比較大。 李大超係留日㗎，係咪好似？ 李大超係 留日嘅應該。 咁咧就兩嗱陳大呢個李大超同埋陳獨秀，都係北大。咁佢哋係陳獨秀介紹胡適入去北大。咁所以大家都知道唔同思想嘅陳獨秀同埋胡適，到後來大家。 好奇怪，我成日都話當時嘅北洋政府係有個胸襟揾蔡元培 做校長。係啊係啊。 呢個連今日啊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大學都冇可能發生，我話俾你聽。 今日香港大學，你有冇博士學？ 你睇下，淨係港大法律學院啊，陳文敏啊，做副校長都唔得啊。 係啊，跟住用各種 仲衰過北洋政府啊！話俾你聽， 嗰陣時候蔡元培請呢個黃國維，啲人問佢咩學位㗎咁樣， 冇學位。 佢話佢聽嗱，呢佢又唔使，佢話唔該你，你睇佢啲幾篇論文，佢話你睇完，你覺得應唔應該請佢？ 因為佢本身係一個， 佢係根本咁有學問嘅人。 蔡元培本身係個大學者嚟嘅，有學問嘅人， 根本都唔自在攞咩學位。 係啊，同埋佢係嗰代嘅人咧，你留意下佢叻在咩？上接中國傳統文化，下開香港中國嘅新文化。 冇錯，其實嗰代啲人咧，雖然話嗰啲年青人話要打倒孔家店，但係實際上高咧，嗰代嘅知識分子咧，我就係所講嗰班咧，其實好多人咧都係。對傳統嘅學問咧係有修養嘅，當然即係梁啟超嗰啲唔再講啦，係咪啊？張太炎嗰啲唔再講咧，就算陳獨秀嗰啲咧都唔錯嘅國學，但係後來當然佢轉咗去社會主義嘅時候另計啦，因為佢已經變咗個運動啦。但係你睇胡適嗰陣時講得好清楚嘅，雖然佢用呢個孔家店 打到孔家店是他講的。是胡適講的，反正 是文學改良初期提出， 不是不是，那時候他正式用的字好像是1921年，好像才用的，那時候就講 孔教 是一個枷鎖，啊，影響中國，但這個孔家店是21年才第一次，他講緊介紹緊吳儒，吳儒是一個日本回來的一個學者，就是 對儒家批判都很深刻，第一次用孔家店，但是他怎麼講呢？他說我們要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 嗯， 他說孔夫子的精神不是這樣的，他說你班皇帝利用了他，所以很多人都想仍然是 保護 儒家思想的 一些傳統的精髓，就不要完全，但現實的歷史就殘酷的，因為年輕仔和即是很多，很多年輕的知識分子覺得唉，我沒有心機再聽你說這些東西，我們要新的東西，所以那時候自由主義要不就是實證主義，要不就是社會進化論、虛無主義、 無政府主義，什麼都有的，其實真 的馬克思主義，是吧， 馬克思主義， 所以那時候就是爭得很厲害，但有一樣東西是一致的，就是白話文運動，即是新文化運動，即是說呢， 就是廢了古文， 以前的廢了古文之後呢語言仍然都是啲人咧係唔習慣用日常生活嘅語文，所以好多人咧就係講嚟講去就好好艱澀嘅，用嘅字眼又用翻好多舊嘅習慣，就算你唔考試都就改唔到嘅。咁所以胡適出名嘅地方咧，佢個文學改良初議咧，佢八不主義嘛，八不主義就係話咧唔好陳腔濫調，唔好無病呻吟。不要喐下呢個引典故，唔好喐下咧。 其實係針對緊傳統嗰啲文人嗰啲寫嘢嗰啲。 喐下咧，都係要引古人嘅説話，佢係用流行嘅講法，係咪啊？言之有物。咁呢個八不主義係好出名嘅。嗰陣時候嚟講就係嗰、那個，同埋咧用我哋生活嘅語言。 其實呢個唔係淨係對文學嘅影響，好多人就側重咗喺譬如巴金啊、茅盾啊、魯迅啊，呢班咁嘅五四作家。 係。 但我覺得真正白話文運動嘅影響係個思想解放，因為你用個語言嗱好簡單，好多西方嘅思想冇辦法進入去中國嘅古文嘅世界嘅。 係係。 雖然嗰班人已經好叻啦，就係話由日本翻譯嘅漢字，將佢再搬嚟中國，但係都冇辦法用個古文去討論嗰啲問題噶嘛。譬如讀經濟學嗰啲，經濟學呢個三個字其實都係嚟自日文嘅翻譯嚟，哲學、社會學。很多這些西方的思想、現代的知識，你根本同那個語文本身呢是產生了一個矛盾在這 裡， 他那種語文只是適合是論述他們自己世界裡面的東西，所以很簡單，我覺得那個白話文運動很多人只是側重，那些中文都不是很好，其實不是，他是令到什麼呢？是大量的年輕學生那個思想的傳播是快了很多，譬如我跟你討論馬克思主義，用古文去討論難道是吗？或者你不贊成的，你是贊成这个的虛無主義或者無政府主義的，我是贊成这个自由主義的，大家在那個辯論裡面呢，如果你是用文字表達出來，為什麼刊物那時候會這麼流行，因為全部都是用白話文寫的嘛，那些文章 是那這個胡適是功不可沒的，即係佢 係個思想解放， 咁佢係用現代嘅語文講現代嘅問題嚇，即係大家能夠暢所欲言啫。咁所以呢個重要嘅。咁當然仲有好多嘢嘅，譬如啊女權嘅解放啦，係嘛？咁就呢個都係好重要嘅，所以好多新文學。 你記住當時中國嘅女性啊，參與社運同學運同埋政治運動係相當多嘅。 係啊係啊。 嗱呢個好難理解，大家由一個咁即係所謂男尊女卑。仲係講緊扎腳晚清，唔好參與公共活動嘅女性， 係 即係喺屋企裏邊要做嘢嘅，突然間嗰個解放嘅力度，你諗下幾犀利？你睇投奔延安嘅，裏邊有幾多係女人嚟嘅？ 係 丁玲啊、江青啊嗰扎咁嘅友，係咪喺上海裏邊去延安嗰班友？跟住你睇下，其實喺嗰個嘅五四運動裏邊啊， 係 好多被捕嘅學生係女仔嚟嘅，其實 係。 啊！魯迅寫嗰啲咩紀念劉和真君，其中一個咪就係 冇錯 女學生嚟 嘅。係即係嗰陣時候咧，總之嚟講咧，成個新文化運動咧，係成個社會。當然佢唔係去到深入到民間農村，唔係咁樣。即係，但係咧，佢基本上高咧，即係知識界、學界， 但係佢同 年青一代 最重要，佢由北京開始，佢串連全國 係啦，佢起動咗上嚟 全國學聯。 即係呢個同以往咧，其實。中國學生運動咧，如果睇歷史咧，試過幾次噶。漢朝，漢朝試過。嗱，就喺公居上 太學生啦，漢朝。 太學生嘅時候試過，明朝啊試過，反對 宦官啊， 宦官係嘛？ 咁嗰陣時又話已經試過廢相要求，宋朝嘅時候要求廢相，試過幾次。咁啊，當然嗰啲就係嗰啲傳統嘅讀書人。 荀子都試過㗎，嚇！荀子當時呢個哭廟案，成班太學生 啲人就跪曬喺度， 收尾咪斬咗個金聖誕。 係， 咪就係荀子。 咁啊，即係佢有少少儒家呢種咁嘅咁嘅傳統嘅。係， 因為佢覺得即係有個使命，有道德使命。 即係事以天下為己任咁樣。咁但係今次唔同啊！今次咧，淨第一就唔係純粹孭住啲咁嘅儒家傳統。 佢唔係道德出發㗎嘛 嚇。咁佢係救國，都係一種救國嘅精神。但係咧就係但係佢哋就要國。今次睇得到咧，係要有一個新嘅文化。因為我睇得到啦，科技唔係淨係科技，唔係淨係軍事，唔係淨係制度可以解決到，因為我哋制度設立唔到，就是因為係文化，文化裏邊包括我哋嘅語言、我哋嘅生活嗰啲， 同埋個諗嘢嘅方式， 諗嘢嘅方式有所改變，係啊。 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如果你討論五四運動咧，一定要講五四運動 呢個 之前嘅思想解放運動， 係啊， 其實呢個同1989年，的學生運動是很相似的。在 Before 1989年之前呢，其實是經歷過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其實那段時正正就是在80年代中期，其實在80年代初開始的，一個中國的思想解放運動，就是當時鄧小平復出之後所提倡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沒錯， 就擺脫了那種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主義。然後呢，就很多中國的年輕學生，包括北大好、清華好，各全國各地的學生亦都好像五四一樣，是思考緊究竟中國的現代化應該怎樣走下去。 是沒錯， 很相似。 有段時候它是真的萌芽的時候的。 是啊。 即是中國那個這個即所謂新的啟蒙運動呢，其實它的來自的背景就是我們所說的，即是從1984全個中國震驚，不是1840年鴉片戰爭，全個中國震驚，跟住洋務運動，以為頂得住，跟 住又一 甲午戰爭， 1869 太平天国，跟住有甲午戰爭，甲午戰爭原來發覺不堪一擊，係咪啊？跟住睇得到，以為辛亥革命解決，以為呢、這個憲政帶嚟新嘅希望，點知慈禧一手 又走數， 係啦，咁將佢踐踏。一腳將佢踐踏咗， 咁以為辛亥革命可以搞掂， 辛亥革命 點知南北分裂， 係啦，就咁樣。咁所以喺一個咁嘅環境之下咧，啲人係咁啊，記住嗰樣嘢。嗰陣時候咧，中國係一個分裂嘅狀態，唔係一個大一統嘅狀態。北洋軍閥咧就仲係喺度爭取一啲外國嘅經濟嘅支持嚟到咧，希望維持到佢嘅本治。咁 希望有實力去統一成個中國， 但係冇一個軍閥有咁嘅能力。雖然呢個段祺瑞曾經嚇，或者 吳佩孚啊， 嗰 度 又嚇。咁但係實際上當時嚟講都係一個咁嘅狀態，一個有少少混亂嘅狀態，好多個板塊中。 同埋政治主張都唔同嘅喎，你留意一下喺袁世凱年代，其實執掌南方政權，即係北洋時代啊。執掌南方政權的陳炯明啊嘛， 係嚇。 陳炯明當時其實就係最先出現呢個廣東人的廣東啊，即係聯省自治運動，嚟去統一中國喎。嗱，當時你留意一下，就算係中國嘅統一方式啊，都唔係淨係好似淨係孫文嗰種以黨國蘇聯式嘅黨國機器去統一全中國嘅喎。 係 聯省自治係每個省組成一個聯邦嘅國家嚟。 因為毛澤東冇好贊成咯。 商 毛澤東有邊嘢叫做商人治商啊嘛？ 係啊，因為佢把陳炯明提出就係廣東人嘅廣東啊嘛， 所以佢班共依家都嗰啲土共都唔知咩事啊。 其實毛澤東個外父係商獨運動嘅領袖嚟㗎，其實 好啊。嗱，呢個就係新文化運動，咁就但係咧一路去到1919年五四事件咧，就係一個分水嶺， 係一個政治嘅 一個分水嶺。 我哋先休息一陣，翻嚟就可以講下咧。 五四事件 真係1919年五四嗰個政治事件係點樣？ 好， 好，我哋咧係準備咗啲驚奇俾啲網友嘅，就係、是、一年一度嘅歲晚感謝祭，咁樣咧係一年最瘋狂嘅減價噶啦。第一，開心果呢啲咁靚嘅美國開心果，我哋揀過嘅精品嚟嘅。一呢度第一股啊，賣幾錢？45元，你點可以唔買咧？呢一套咁靚嘅大煮系列至尊鮑魚蝦子麵禮盒裝，兩罐鮑魚同埋蝦子麵送俾人，係咪好好睇咧？大家估下幾錢？即係188元啫。好啦，紅燒原體啦，咁今次咧係特價88元一隻整隻完整嘅原體。 包汁梅海参花胶228蚊啫。五蛇羹咧，大家买过好多噶啦，今次再减价落去158蚊。仲有我哋啲腊肠咧、准肠咧，大家都知道好食噶啦呢个。我哋呢啲咧，香港制造，不含添加剂，买二送一。好啦，咁过年一定要有花菇啦，我哋买68蚊嘅啫。唔止咁喎，只要你买满400蚊咧，仲会送个袋俾你。送个袋俾你做咩？咪系任你拣糖，入满佢，入得几多就几多，塞爆佢就系免费攞走嘅，系唔收钱嘅。 都好悲哀，香港人的人均寿命是全世界最长的， 是啊，数一数二， 是啊，但是呢香港人亦都是全世界数一数二不快乐的。 不要只是说屋企的地方小，你知不知道就算你是写字楼，你自己想想你没有自己任何的私隐， 就是因为到你人生某一个阶段呢，你就会发觉有些东西不是 add on， 而是你就会慢慢失去。 是 鄭成功原來就是呢個平湖的千里濱的海灘嗰度出世嘅。鄭成功的媽媽其實是日本平湖人嚟， 根本每一個時間都是發生緊自己身上的嘢咧。其實我哋是不知道的，我哋是不記得的。 美國遊客嚟到香港，當然他會在洛克道啊、酒吧街啊嗰度喺度消費啊等等，或者蘭桂坊啊咁樣。但是不會因為咁樣而蘭桂坊成為美國的商人的天下。文化旅游，世道人心。我是刘世良， 我是邝明轩。三不管，逢星期一晚8点到9点直播。 嗱，我哋今日咧就主要就因为咧，今年系2019年啊，2019咧就100周年呢个五四运动嘅100周年，咁所以咧我哋都即系希望大家可以咧就多啲去讨论啊，甚至去重新认识翻呢个五四运动 系 对中国近代。或者是整個的改革、學生運動啊、思想解放啊，同埋嗰個對未來的探索嗰個影響，其實，之前上一次我哋講到咧，就係成個由晚清開始嗰個嘅求變啊， 係 由體制、由軍事技術到體制到文化啦，已經係去到最後尾一步，就係夾自己中國人嘅命啊，就係傳統文化嘅命。係咁咧，就實際上就新文化運動1915喺呢個21条。即係袁世凱秘密借款協議出咗之後咧，其實已經係開始嘅啦，喺當時嘅即係北京裏邊。 係 咁，但係咧，佢變成一個蔓延全國嘅咧，就係一個政治事件嚟嘅。 係 就因為咧，就係1919年咧喺巴黎和會，即係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咧，列強出席巴黎和會裏邊咧，就因為中國嘅代表團要求咧，就收回德國喺山東嘅權益失敗，咁咧列強就決定將個權益就俾咗日本。咁就變成咧，就學生就上街，就係怒斥呢個即係賣國行為。 冇錯，嗱講少少咧，因為一戰嘅時候咧， 中國係戰勝國嚟㗎。 咧德國即係佢哋嗰幾個國家咧，係德澳咧嚇，就同歐洲其他國家加埋美國，就係即係對 同盟國同 啲約 國。 就對對戰啦！ 中國北洋政府咧，其實係加入咗英美陣營嘅當時。 加入英美陣營，係啦， 係啦，所以但係日本都係喎， 日本都係啦，所以中國同日本咧就變咗同盟嚟嘅。咁所以嗰陣時候咧，因為德國咧係一個敵國啊嘛，係。咁所以咧，日本就趁一開戰之後咧，就係佔領咗。 佔領咗膠州灣， 膠州灣 咗日本誒 德國喺山東嘅勢力範圍。咁就喂呢個係我要對付咩？咁嗰陣時候打緊仗啊，咁可能中國政北洋政府都。亦都係接受呢個咁嘅現實。 德國投降之後，日本就唔肯撤兵啊嘛。 係啦，咁咧日本咧就直情想喺巴黎和會咧，直情正式、 這個、繼承咗呢、這個 繼承咗日本喺係咪呢個德國喺嗰度嗰個權益。 嗱，當時其實亦都係咩咧？係唔係純粹係巴黎和會咁簡單嘅？其實有兩件事係令到五四運動出現嘅係咩咧？第一本身就係袁世凱本身係親日嘅。其實整個革命政府包括孫中山都是親日的，因為日本的朝野都是支持當時的中國革命的嘛。第二是什麼呢？就是除了之前的秘密協議、借款問題之外，第二就是呢美國總統威爾遜在巴黎和會之前呢就提出了一個叫做的民族自決。今天來說聽下去就很反動啦，民族自決，就即時我想不能說，但那時候民族自決是 整個由呢個土耳其一路到阿富汗到呢個中國嘅知識分子咧，都響應嘅。 嗯， 因為咧佢就係國際上邊一個咁有影響力嘅人提出， 嗯、 就係話要帝國主義要放棄佢哋嘅殖民地嘅利益。係 啊， 嗱呢個好少有。咁所以咧，威爾遜嘅十四點主張咧，喺中國嘅知識界嚟講係影響相當之大。大家都期望，因為今次我哋係戰勝國嘛。 嗯。 咁所以 即係有一個受尊重嘅地位。 係啦，你睇翻嗰啲事件咧，你睇到咧，我唔知紀錄片有冇、 嗯， 就係咧喺德國投降之後咧，同協約國戰勝之後咧，喺、 嗯、 上海租界、北京、山東好、 嗯、 多啲大城市咧、 嗯， 都有勝利遊行，係大規模嘅勝利遊行， 係 中國人覺得自己第一次 係 喺國際裏邊站起來啊，其實係、嗯、 不過好陰功， 係啦，咁就滿懷期望就派出呢個顧維鈞。就係、是、呢個嘅 出名啊，外交家。 其實係當時一個，即係好多人批評佢，其實唔係。顧維鈞係一個當時喺巴黎和會力爭中國權益， 係 一個對國際法相當之認識嘅一個法律專家。 嗯嗯。 咁咧就 即係最大問題就係威爾遜虎頭蛇尾啊嘛。 嗱，呢個就美國佬契弟啦，其實我覺得真係。當然亦都有佢嘅考慮咩咧？因為歐洲嘅列強咧。基本上就不想放棄殖民地權益，呢個係必然的啦。佢、 嗯、 只是想搶咗德國、奧匈帝國嗰啲、 嗯、 殖民地啫，其實 係。 咁第二係咩咧？當時日本咧，亦都係得到英國嘅支持嘅。 嗯， 即係掠攞咗喺中國嘅德國喺山東嘅權益。 因為日本支持翻英國 ，yes， 大家喺度交換啦， 係西北嘅影響， 利益交換同埋、日本 喺新疆 嚇，同埋喺咩咧？喺地中海嘅。海軍啊，支持呢個英國嘅海軍補給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咁啊，最重要咩咧？就係威爾遜點解會 back down 咧？佢就希望日本支持成立呢個國聯。嗱，呢個就係美國嘅理想主義啦。 即係 League of Nations。 League of Nations 就係聯合國嘅前身啦。係 啦，嚇嚇， 就由國聯去處理國際仲裁。 嗯， 佢覺得呢個目標係高過捍衞中國。 但後來失敗嘅。 同埋殖民地嘅權益啊嘛。 中國唔簽。雖然中國就都入咗呢個 nation 啦，係嘛？我知道，但係佢唔簽巴黎和約， 亦都冇辦法制止。 跟住俄國又退出喎。 日本喺滿洲嘅擴張啦， 係 因為唔承認滿洲國，日本退出埋啦。 啊，日本都退出，冇錯。 係啊，因為佢唔承認滿洲國啊嘛，國聯個調查團， 係 個里頓調查團唔承認滿洲國。 嗯， 好啦，當時嚟講咧，就中國人就滿懷希望，結果之後發覺，哇！頂嗰班第一嗰班歐美。嗰班友講到自己咁勁，其實都係契弟嚟。呢、這個就同自由主義收尾轉成民族主義有關嘅。 係、 嗯，其實本身無論佢哋嘅知識分子幾咁 liberal 都好咧。 嗯， 實際上國際政治就係咁衰格嘅，原來。 好啦，咁嗰陣時就其實我講二戰啊，一樣咁慘，中國都係係嘛？你睇下開羅宣言一樣係中國都係好多嘢都唔係，即係當你排第二啊，因為第二第三啊。 係好簡單啦，如果唔係香港一早啊有鬼1997主權移交咩？係 啊係啊， 1946已經玩完啦。 係啊， 如果中國真係強國站起來， 完全唔係平 等。點會英國殖民地繼續佔領香港先得 㗎？嗱咁咧就就谷中國嘅當時巴黎和會就谷中國嘅代表團咧係接受。 嗱五月開始咧，其實已經有 傳翻翻嚟 嘅留學。巴黎的中國學生示威㗎啦，係包圍個會場，喺會場出邊示威。而呢個嘅消息咧就傳咗翻去中國嘅學生，特別係北京大學嘅學生，就號召就大家開會諗，就應該點樣去面對呢件事啦咁樣。 其實好笑啊！我哋搞咁多遊行，知道咧，好多時候咧，嗰個遊行最後變咗爆出嚟嘅抗議咧。同你開頭策劃嗰個遊行計劃係唔同， 我通常都係唔同。如果係同嘅話，就唔係遊行啦。話俾你聽， 當時咧就大家傾掂曬係和平第一，第二咧就主要去咧就幾個領事館，尤其是美國，通常對美國都仲有啲尊重嘅，仲有啲希望嘅， 希望俾啲壓力。 係啦，咁去到咧都讚美國，然後希望美國幫手，跟住去英國咁樣嘅。 因為威爾遜係佢哋偶像嚟㗎嘛。 係啦，咁點知咧去完曬之後咧，仲有時間。咁啊唔掂啊！不如我哋去一去。 通常就等於好似就係六四集會之後就 去 完咗之後就拉隊去中聯辦啦， 或者新華社。 係啦。 咁呢個 part two， 咁 part two 就出事啦。 part two 出事啦，咁就要去趙家樓咧，就揾呢個曹汝霖。 就係當時嘅駐呢個 外交部長 曹汝霖。 跟住咧就即係交通部部長呢個陸中祥。 陸中祥 係啦。 一個駐日公使係。 係駐日公使。咁呢三個係出。名嘅親日派啊，一啲咁咧就多年以嚟咧都係同日本佬都勾當，又透過交通銀行咁啫，即係好多錢。咁咧就咁亦都係知道佢哋咧係贊成 簽約的，咁所以當時就去趙家樓就圍佢。 因為徐世昌啊，當時嘅北洋政府嘅阿頭咧，實際上已經同日本有秘密協議嘅，就係話咧係接受，因為要貸款啊嘛，所以就接受佢哋喺繼承德國喺山東嘅權益。 OK， 咁所以點解外爭國權突然間一 flip 就變成內 內 從 國 策咧？係 啦， 就係劍指呢個北洋政府啊嘛。 咁又好笑啊！咁咧當時咧北洋政府就排曬嗰啲軍警。就喺即係嗰啲警察就喺嗰個公館前邊，咁呢啲就係圍牆嚟嘅。咁你圍咗門，你個大門圍住即係嗰個趙公好大嘅嗰啲圍牆嘅，有花園有咩嘢？咁啊前面就圍住幾百嗰啲軍警，你過唔到佢㗎。點知佢唔知道喎？即係你 有後門喎呢個世界 啊！爬牆入去啊！我哋真係我哋排中聯辦都係咁啫嘛，試過爬去啦。點知咧有幾條友真係爬咗入裏邊。一爬咗裏邊咧，跟住就出嚟就開咗個閘，咁就衝入去啦。一開咗閘就亂啊嘛，一亂就成班人衝入去， 就放火。 未，咁就揾呢個曹宇林。咁當時咧，佢就成班契弟裏邊就食緊飯，有個局喺裏邊嘅傾緊。咁啊，同埋嗰啲二奶妾侍喺裏邊嘅咁就，咁啊衝嚟嚇到不得了啦。咁啊，如果睇翻嗰啲記錄咧，就係曹宇林就匿埋咗喺兩個老婆嘅房裏邊，做一間密室。 哦， 咁學生就 可能係第三個老婆嘅間密室， 咁啊唔敢，可能係其中一個妹仔都唔定， 係可能收埋妹仔。 咁咧就有一個密室裏邊，咁咧就當時嗰啲人就話：，佢去咗開會啊， 走啦走啦， 佢唔喺度啦咁樣。但係呢個張中祥張中祥咧就想扎扎滯滯走，咁點知你啲人認得你著件咁嘅衫，雖然唔係未必定認得佢樣，但係其實都認到嘅。嗰陣時啲人佢都想擠曬出嚟嘅，佢見到條友即係。穿著住西裝係嘛？即刻就搲佢， 就揼佢啦！ 就未揼佢，佢就即一鬥佢就攤咗喺度，炸死！ 而家警察一樣嘅真係， 炸死！ 一掂就即刻揼低。 咁啲人就唔敢理佢啦。咁於是 可以做立法會保安， 繼續去抄佢啦。點知呢個蠢人咧，兩下啲學生又行開咗啲人之後咧，佢就隔起身就走。 啊！咁 啲人話佢走啊，佢冇事咁。 好心你做戲做耐啲啦。 咁呢條戇居女就俾人捉咗就揼佢，咁都揼得幾傷下嘅呢鑊嘢。咁跟住揼完之後咧，咁就有放火嘅行動。咁所以咧，就呢個就唔係原本嘅計劃嚟嘅。呢個 原本係和你飛飛嘅， 原本係和你飛飛。 係啦。 咁後屘就唔夠味道，就 搞下 啲味啊加料。 我估就可能有啲就係咩啦，即係覺得 嗰陣興啊， 興啊泄憤啊，係 啦係啦。咁啊打爛啲嘢。 因為嗰班都係一路親日嘅官員嚟嘅。 係。咁啊，當然就即刻就軍警嚟啦，咁啊拉人啦，逮捕啲學生啦。 但係好似判刑都冇阿梁天琦咁長喎。 冇， 因為同埋北大校長出面嘛。 蔡元培頭都嗌佢哋唔好咁搞法嘅。 唔係，但係佢哋拉咗之後，北大校長都撐佢哋。 北大校長即刻要咩嘢？ 冇而家啲校長咁契弟。 好似又，後屘佢又辭職添，又要承擔責任啊。咁跟住又要幫手去保釋啊等等嘅嘢。咁就拉咗卅幾個人。 但係嗰陣時， 張國焘嗰啲 北洋政府幾衰格都好咧，對於大學生咧，始終有個尊重喺度。 係呢個傳統上 呢個傳統嘅士大即係士人啊嘛，當佢哋係大學生啊嘛。 咁同埋都知道佢哋。係個出發點係支持， 嗱，亦都維護自己國家。北洋政府有一班人，亦都希望借五四運動嚟去反壓日本啊嘛。 其實袁世凱廿一條嘅時候都漏出嚟， 袁一凱特登漏出嚟， 漏出嚟噶嘛。嗰陣時候袁世凱都漏出嚟 啊，就係話喂，大佬我搞唔掂喎，你逼我冇用喎。 你逼我係啦，即係所以好多嘢你唔好攞到咁盡喎，都係咁樣。 都係借所謂國民嘅反應嚟。 咁所以咧，你唔好理佢，你拉咗嗱，你拉佢就話佢打人，話佢燒趙家樓得，你可以告。 但係佢冇政治審判嘅。 但係咧。嗰度就唔敢簽字啊！ 嗯， 足之冇簽， 冇喺巴黎和會簽字係 啊，係啊，咁足之就搞到六月嘅，然後先至完曬，都搞咗好耐。咁但係跟住嚟嗰個叫咩嘢？你拉人啊嘛，拉人就全國就響應啦，串連就跟住就示威反日，跟住咧就其實嗰陣時乜抵都唔係抵制日貨啦，嗰陣時就全國就係三罷。即係罷工、罷市、罷學， 同埋咩咧？組織全國學生組織啊，呢個好緊要嘅。其實，即係以往咧，好多時咧，中國嘅學運咧，你雖然話由太學生由呢個漢朝開始已經有啦，但係真正你串連咧，呢樣嘢咧係五四運動開始，係全國學聯啊嘛。 係，但係嗰陣時候北大好勁，北大嗰陣勁到點樣咧？就係全國睇住佢。咁有句説話點嘅？佢話全國就看北大。佢話北大霸就不霸也霸，北大不霸 就罷也不罷，即係跟住佢，即係龍頭。 佢做乜我做乜啦，係啦， 好勁嘅。咁所以好團結嘅，全個。 因為佢亦都好多係思想嘅精英啊， 係係嚇， 好多嗰啲嘅，即係佢唔係純粹係學生運動嘅領袖啊。 係， 亦都係思想界的精英。 咁我講嗰班知識分子都一齊噶嘛，陳獨秀啊，嗰班胡適嗰班人都係支持 後邊 嘅，係啊。即係佢係唔會贊成你暴力，不過咧佢亦都同情當時你咁樣做法。咁所以呢件事咧就係足之到六月尾。七月就完咗啦，就已經係慢慢靜落嚟。咁你知道跟住就呢個胡呢個咩嚟啊嘛？呢個杜威嚟啊嘛，跟住又羅素嚟，咁所以就已經由但係最緊一樣嘢咧，就係五四之後雖然係好似一個月燒得好熱啊嚇，跟住就係冇簽到巴黎和約啦。咁呢件事慢慢就靜咗落嚟啦，但係跟住成件事咧就係開始有個轉化， 變成政治運動啊， 變成政治運動。咁呢個當然最緊一樣嘢咧就係咧。俄國革命成功，咁咧就而嗰陣時咧，連嗰啲年青人亦都覺得係冇出路，咁亦都覺得咧就係儒家就已經冇希望噶啦。 自由主義因為西方嗰個巴黎和會嗰啲行為咧，都係 係 即係都係契弟嚟嘅啦，所以變咗西方嘅思潮，包括宣揚即係西方民主自由嗰個冇咗個立足點啊。 係啊，冇錯。嗱，所以自由主義唔得，亦都覺得太慢。都覺得你仲自由，仲咩自由啊？依家就你死啦！ 講啟蒙都死得啦，已經 係啦。咁另外儒家就仲衰啦，害咗你咁耐。 即 係 等於雨傘運動一樣咯。喂，大佬，你班友仲喺度開會傾，而家已經喺龍和道俾人卜到流曬血啦，咁樣仲快都去擋住。 嗰陣時咧係好焦，咁嗰陣時咧就係於是乎咧呢個俄國革命嘅炮聲咧就 呢個就係毛澤東講啦，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為中國送來馬克思主義啦。 咁咧跟住你大家知道咧， 同埋嗱當時嘅蘇聯對中國嘅態度咧係最好嘅， 放棄曬嗰啲 主動放棄不平等條約， 雖然老襯嘅， 當然繼續喺東北， 繼續依家仲立多你好多地， 起鐵路啦，沿住呢個咩啦，滿鐵布防啦。 但係跟住咧成立第三國際。 跟住遠東局就派包羅廷、 包羅廷、岳飛嗰啲 飛啦、馬林啦。 咁啊，跟住最緊一樣嘢就係磅水啊嘛，俾你成立，然後教你組織嘅方法。 佢唔係淨係教你共產黨喎，你國民黨都磅水，俾軍火同埋幫你組織黃埔軍校。 咁孫中山從親日就變咗親屬。 嗱，所以收尾孫中山晚年繼承孫中山政權嘅，其實唔應該係蔣介石噶，應該係阿廖輝個伯爺啊。 廖仲海、 廖承志的老豆啊， 廖仲海啦， 廖仲海，因為佢先至係當時負責同蘇聯聯繫孫中山的左右手。你去而家廣州河南啊嗰個大元帥府，即係孫中山的革命政權的所在嘅嗰個辦公室咧，得兩個人嘅啫， 係 軍事就係蔣介石，然後另外一個重要的政治助手就是廖仲海。當時嚟講應該是汪精衛同廖仲海繼承晚年孫中山嘅嗰個嘅。政治嗰個取向嘅個路線咧，其實 不過被人打死咗啦，廖仲海啦，係冇辦法。被人暗殺咗。 被人暗殺嘅廖仲海。 嗱，咁咧就 係咪國民黨右派暗殺佢？ 佢 胡漢民 好多傳説，依家逢係講暗殺嗰啲有好多傳説。不過話俾你聽， 應該就唔係北洋政府。 但係嗰陣時候咧，就係即係暗殺係一種被公認。 認可嘅手段， 手段。蔣介石自己喐過人係嘛？ 蔣介石自己都走去暗殺， 都暗殺人係嘛？如果唔係，佢都上唔到位。 係啊。 咁所以即係呢個五四運動最緊一個轉化咧，就係即係開始有組織。咁已經開始咧，啲人已經唔再同你講咁多嘢啦。 覺得個齋噏冇用啊。 係啦， 即係好似香港雨傘運動之後咁咯。 咁 大家要諗方法點樣行動。係 啦。而跟住咧，就有一個外國已經啱啱成功咗個革命嘅國家。而跟住咧，佢係 願意幫你革命喎、 啊，派人嚟，派專家嚟同你組織，跟住俾錢你。嗱，咁呢個就好緊要。咁跟住咧，就胡適嗰陣時候咧，都覺得有問題啦，所以嗰陣時候佢啲人已經開始講馬列主義啊，講乜乜啦咁樣。咁胡適就話：喂，少談主義就多談問題咁樣。咁啲俾人就鬧佢，啲唔臭米氣係嘛？你講啲咩做咩嘢咁？ 佢具體問題具體解決咯，講咁多意識形態做咩咧？ 係啦，咁但係啲人就啲後生仔咧就已經冇興趣。 嗱，成個知識界左轉係有原因嘅，我覺得係因為嗰種民族救亡係同事實上係同巴黎和會失敗，中國即係覺得喺國際上邊俾人欺凌 嗰種挫敗感， 嗰種挫敗感 係， 然後雪恥到今日都係嘅嗰種雪恥式嘅民族主義咧，我覺得係源於真係五四運動。 其實成個情懷咧。整個嘅民氣就係民族主義，係 啦。 你諗下，其實社會主義根本就係國際運動嚟嘅。 社會主義本身就係反民族主義嘅。 因為佢講 緊世界革命， 無祖國啊，大佬。 係啊，佢講緊仲係國家消滅論啊嘛。 所以點解要實質嗰啲嘅民族獨立？ 是啊， 民族自決咧， 是啊， 是因為無祖國噶嘛，最終是消滅階級同埋消滅民族噶嘛， 唔係消滅國家，啊，國家機器是消滅的，係咪？因為國家機器， 因為冇咗階級嗰陣時，根本不需要國家機器啊嘛。 咁但係咧，所以啲人咧根本一知半解，咁啊，但係咧嗰陣時候覺得係呢個係一個革命嘅手段，呢個革命嘅思想武器。 同埋佢有一個好具體成功嘅案例， 案例 你跟住做就得咯喎。 係， 跟住佢教埋你俾個 manual， 整個包羅廷過嚟。教埋你點做喎、啊？ 咁仲有一啲好似羅素嗰陣就嚟咧，又係唔臭米氣。咁嗰陣呢個杜威就講緊憲 自由主義， 唔係呢個實證主義。 實證邏輯、實證論。 邏輯咁咧就係 empiricism， 即係講即係要講做嘢要講方法， 即係問題與主義爭論。 係啦，咁呢個就胡適就係個徒弟啦，係嘛？咁所以，但係嗰陣時候你嗰啲人已經冇興趣，佢要覺得要做一件大事，光光烈烈有效嘅。同埋有一套意識形態，咁啊睇住以俄為師咁樣，咁咧就變咗咧就係、是、羅素嗰陣時啱喺香港喺中國咧就同對呢個杜威咧就大家就唱到對台。羅素點講咧？佢羅素咧就係話咧，你唔好理佢，雖然佢自己就是一個自由主義者啦，佢就話中國嗰個人民智低啊，即係好大膽咁講，民智低個水平低，咁呢個亦都事實啦。第二經濟發展落後，佢所以佢改革模式咧就唔好似西方。咁樣慢慢咁樣嚟到 進式嘅民主， 佢話一定咧就要好似可以參考 蘇聯 嚇一個咁樣嘅革命嘅方式嘅改革咁樣，就個個覺得啱聽。 唔係，但係實際上當時嘅新成立嘅蘇維埃政權咧，嚇對於歐洲好多嘅左傾嘅知識分子咧係有吸引力嘅。 哦，好緊要。 嗱呢個我哋今日當然知道佢撲街啦。 嗯。 但係你諗下當時列寧啊、托洛茨基呢班人所宣揚嘅理念咧， 嗯， 事實上係好吸引嘅。 嗯。 民族解放啊！ 嗯、 消滅階級啊，針對資本主義的剝削的問題啊。 但是他去到西歐呢，他的消化呢，就一方面當然他那邊 是他就變成社會民主主義咯。 但他為什麼變成社會民主主義呢？因為人家開始有議會嘛， 而且他不需要用暴力革命、 啊、他有了議會，好像英國那樣、啊、他 Fabian 一個 Fabian Society、嗯、一個費爾編社、 嗯、 跟著有成立工黨， 工 黨啦，咁又跟著呢就是變成一個費爾編主義的時候呢，搞福利，講 citizenship， 唔係就算你喺德國都係㗎、啊，譬如Kosky 啊、Rosa Rosenberg， 佢最緊要叫 Bernstein， 羅莎盧森堡啊，即係好似啱啱係唔知又係幾多周年紀念啊死咗。咪、嗯、當時就係、是、當然佢都係信，不過佢信議會啊嘛， 係啊， 選舉，然後通過議會執政去改革 和平嚟到 去實現消滅階級呢樣嘢啊嘛， 冇錯啦。咁所以佢 Bernstein 即係佢其中德國。其中一個學 社會民主主義 啦，社會民主主義咁樣嘅，咁但係當然中間都係有鬥爭嘅，咁仍然有共產主義有咩嘢，咁但係最終嚟講咧，由於佢哋嗰度嘅政府知道係要改革，因為其實呢個亦都係馬克思主義嘅影響，知道咧你一定 所以咪有福利國家出現咯， 係要消融，即係要解決嗰啲階級矛盾， 嗯、 所以佢願意即係引進嗰個福利主義。咁呢個即係好多福利嘅政策，同埋講緊公民權利啊，咁嗰啲嘢，咁所以呢個係好重要，咁所以佢就避免咗一場，咁當然亦都仲有一樣嘢，佢嘅生產力亦都開始即係佢係進即 係技術革命啊， 係啊，技術革命咁樣，咁亦都有好多即係發展嘅機會，但係中國咧就係、是、真係好多嘢好落後，仲係農村社會，咁所以咧就係點樣改革咧咁樣，其實當然個社會係好興嘅，即係個知識界啊、學界咁樣。但大部分的農村咧 冇反應㗎， 係冇一啲唔知咩事， 佢都唔知道發生咩事。 咁所以到最後，大家知道咧，到民即係真係日本仔打嚟中國，死咁多人嚇，侵略到成個中國，跟住呢個共產黨喺農村組織啲農民嚇嚟、啊、到產生一個全國嘅武裝嘅抗日同埋革命。咁呢個就真係好徹底。 這個、呢個咧亦都係咧 利用馬列主義嘅思想， 中國歷史上啊 係。 國家政權直接深入到去每一個家庭，其實實現就是中國共產黨。 係 國民黨都唔得，國民黨中間仲有一層士身，而嗰層士身就土豪劣身好，乜都好啦，都係國民黨嘅拉攏嘅管治精英。 係 咁啊，由佢哋去間接管治實現。 嗯， 但係咧，共產黨所謂嘅重新塑造中國。嘅社會組織啊，呢個係佢成功嘅原因嚟。 呢個亦都係佢開始開頭嘅時候佢失敗。 啊，因為咧俾人哋趕到冇得走，喺城市全部全部嗰啲工人革命全部失敗。 唔係啊， 走咗農村 呢個同我哋嘅廣東人阿彭湃有關嘅，你知唔知啊？ 海陸風 最成功就係海陸豐嘅蘇維埃嘛，係就係佢喺海陸豐實現咗嗰個土改啊，就係以蘇聯嘅模式進行紅色恐怖殺地主啊嘛，所以。 唔係，咁但係你開頭共產黨，譬如好似係呢個佢秋白啊、李立三嗰啲咧，都係贊成用 你城市暴動、周恩來啊， 全部死曬啊嘛，全部 就算劉少奇都係㗎，劉少奇喺安源搞煤礦工人罷工㗎嘛， 係 嗰扎都係相信產業工人係革命嘅力量啊，收尾1925嚟咪香港搞海員罷工咯， 係係。不過點都好咧，嗱，即係我哋可以日後啲再講，即係共產黨嘅成功嘅革命嘅成功 原因係 咩嘢？我哋可以晚再講。有啲現代嘅參，好多係有現代嘅參考價值。不過講翻咧就係、是、當時就一個轉化。到1919之後咧，好多歷史學家咧係咧就已經係成個運動嗰個方向轉咗。咁所以咧到真正呢個五四運動或者新文化運動。他們將它作為一個終點，即是一個句號，就是共產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這個就是 1921年 所謂的救亡，就壓倒這個啟蒙。新文化運動是一種思想啟蒙、思想解放的運動，但去到共產黨1921年這個蘇聯的代表維京斯基來上海，叫做吳廷康，協助共產黨在一大，即是現在新天地對面，在上海召開一大，就係成個件事開始轉， 冇錯。 咁亦都係咩咧？國民黨亦都有個轉變啦。國民黨亦都係咧接受咗蘇維埃嘅模式，用黨國嘅機器去成立黃埔軍校， 聯 組織革命幹部， 係 組織自己政治化嘅軍隊。嗱，呢個以往咧同北洋軍閥好唔同啦。佢呢啲就係忠於一個理念嘅政治化嘅軍隊。所以是點解黃埔軍校咁重要咧？點解黃埔軍校裏邊嘅周恩來的角色咁重要咧？因為佢哋係政治宣傳啊嘛，負責嗰啲軍隊就唔係淨係 以前冇政治部噶嘛， 為乜去打仗啦？ 係 佢就話俾你聽為乜啦？為咗革命嘅。 其實孫中山嗰陣時候都好重政治思想噶，個三民主義教育、啊。 所以好多時啲人誤會，以為個黨國體制係源於共產黨，其實唔係。國民黨同共產黨都係師承布爾什維克嘅， 同埋孫中山嗰陣時候咧，亦都係要要求入黨嘅時候咧，要宣誓個人效忠。 咪即係而家啊！ 即係同阿習一樣， 阿習咁樣啊，喺一大會址嗰幾條懵丙，咪咁啊，好似係嘛？ 全部咁樣， 以前就向住總理張相咁啊，大佬 要全部宣誓對個人效忠，呢樣咪睇到佢同黃興嗌交咯，係咪啊？即係好多人啊，對中華革命黨就又好有意見咯咁樣。但係點都好咧，到最後嚟講，即係知道佢知道咧係要建立軍事嘅實力啊。咁你呢樣嘢咧，而孫中山咧，如果唔係蘇聯俾佢盧布咧。亦都冇得搞。 嗱，呢個亦都我哋今日亦都需要思考嘅啫。我覺得你問我呢段歷史同我哋今日有咩關係？就係一個手段同個目的嘅關係。一個不民主嘅手段去建立一個統一中國嘅政權，會唔會帶嚟民主咧？咁樣。嗱，好明顯，孫中山最終佢都係放棄咗一個所謂共和憲政嘅手段嘅，係用黨國蘇維埃嘅模式去統一全中國，用北伐嘅模式。咁啊，蔣介石點解會最終取代咗廖仲恺同埋阿汪精衛成為國民黨嘅領導咧？係因為佢就係軍人啊嘛， 軍權嘛， 就係軍權啊嘛，槍杆子出政權就係咁啦。 唔係，即係孫中山同蔣介石喺度唔同嘅地方咧。孫中山咧，佢都 理念強啲， 佢有強啲，同埋佢有個發展嘅觀點。 啊， 即係佢係從即係後訓政之後咧。 軍政、 軍政、憲政，然後到憲政嘛，即係佢有一個發展嘅觀點， 即係有交還政權嘅，係 啦， 還政於民嘅路線圖嘅， 咁佢亦都有建腳嘅方略，亦都知道要教育，同埋咧係要做好啲交通啊基建咁樣，佢有一套全面嘅睇法。但係當時佢一開展嘅時候咧，就係真係你正所講啦，就係真係要專政。 如果你問我，我哋翻去嗰個年代都好啦，我哋可能都係行蘇維埃模式嗰條路線嘅喎， 都。 如果你見到成個國家四分五裂，跟住就係列強嚟瓜分呢個中國嘅利益嗰陣時候，你仲喺度講自由主義、實證主義， 係冇人聽。 講思想啟蒙，喺度扮雜誌啊！ 同埋你打，如果你到戰爭狀態嘅時候，譬如日本嚟到 侵略嘅時候， 咁你點搞啫？你已經亦都係冇辦法，係一個成個民族生存，即係生死存亡之間，咁你可能就係別無選擇都唔定。不過點都好咧，就係、是、個現實就係五四。依家咧就被共產黨認為咧係一個 為 愛國主義嘅起點啊， 係啦，即係建立新中國，同埋咧就係共產同埋社會主義革命嘅一個重要嘅。 中共喺二零年代 一開始 嚇通過決議，係要紀念五四、五七、青年節、國恥日，全部要紀念噶啦，好早已經係定咗性噶啦，其實係 係 啊，唔係今日噶， 嗯嗯，冇錯， 係啊，所以佢嗰個所謂五四定義為愛國主義運動，五七定義為國恥日呢啲咧，佢好早已經即係其實中國共產黨係源於五四嘅，真係 嗯。 那個根在五四運動那裡， 但是也不可以說就是學生就是做走共產黨，而對後來共產黨的專政需要負上什麼責任，就是這個這樣的因果關係都不可以這樣說，因為當時的因素是非常複雜， 就是等於 非常複雜，是 不是人今天年輕人支持港獨的就說為什麼你們八十年代支持民主回歸， 嗯， 一樣啫嘛，其實係你嗰個年代，你喺殖民地裏邊，你會選擇延續殖民地管治啊，定係會選擇建立民主嘅體制，真係一國兩制，然後個主權交還俾中共咧？喂，當時我哋呢一代其實係冇其他選擇嘅，其實根本 邊度俾你講？同埋第二樣嘢，當時亦都係睇得到大陸亦都係有個改革，即係走向 八十年代係啦 嘅一個咁嘅趨勢。 啱啱七九年。鄧小平復出麥理浩訪華之後，中共是走上洗心革面，終於放棄政治運動，然後走向市場經濟， 就有些朝氣的， 黨願意退出在學術界，然後重新再有一個百花齊放的思想解放， 還搞選舉， 你看方勵之啊，那 時候搞選舉， 那年代這班人為什麼會走出來， 陳子明、黃君豪全部去湖平去選舉， 選人大代表， 選到的，很多人都，不過怎麼好呢，日後這些也是另外一個話題，就好了，我們講講就是五四過去，我們可能會下一節呢就會講講 怎麼評價， 怎麼評價，還有再看 佢嘅好與壞喺邊， 同埋嗰個成個嘅對，同埋日後類似五四嘅民主運動喺中國， 中國嘅學生運動同埋香港嘅比較， 係啦。但係有一樣嘢係真嘅，就係喺五四叫做畫上句號之後，直至四九年嚇，即係四九年就建立呢個共產黨嘅政權啦。嗰三十多年咧，根本任都係有學生運動，一二九大學生運動啦，係咪啊？但是那些全部的很多的學生運動全部都是黨組織來支持， 整個性質改變了， 全部改變了， 五四那時候的氣質 全部是有一個即抗日的統一戰線之下來到是即逼國民黨一定要各共合作， 兩種的北伐的時候，國民黨有他們發動的學生運動去反對帝國主義，包括在香港發動罷工的時候都有學生支持，海員大罷工和省港大罷工，那就有共產黨的學運， 是 的，共產黨的學運就是逼國民黨抗日， 是 就是用民族主義去逼國民黨抗日， 是 所以就是這個性質就由變成是由自發的思想界、文化界、學術界追求思想解放啟蒙、去一個思想革新，變成是黨國的機器的學生運動，兩種性質是很不同 的。咁咧就到二十年代咧，就係、是、新文學咧仲有啲發展嘅，係咪啊？嗰陣時候 但係我相信嗰種解放好快喺文學界都變成係定於一尊。點解咧？就係咧，當時譬如好簡單啦，你中國嘅現代主義運動其實同西方嘅現代主義其實係同步嘅，差唔多係。 係。 譬如上海有好多嘅作家啦，譬如鴛鴦蝴蝶派嘅作家啦。新月派的詩人啦， 即徐志摩呢啲， 徐志摩等等，咁啊收尾當然好多筆戰咧，就係話另外一派就係所謂左傾嘅文人啦，就係話喂大佬而家都國破家亡啦，你班契弟仲喺度風花雪月咁樣，咁所以好快咧嗰個文學啊， 又要文語再做啦， 係啦，就變成係延安文藝座談會路線嘅前身啦， 要 左聯啦，就係 救國救民， 係啦，就係左聯魯迅啦、丁玲啊、周揚啊、文一多啊呢班啦。就係覺得要救國救民，憂柴憂米啦。咁所以好快咧，就係成個文學解放，都由初初百家爭鳴、百花齊放，好快就轉向啦。呢個轉向咧，當然你話係有共產黨嗰個幕後嗰個同左聯關係，但係實際上好多係知識分子自己嘅。 冇錯，但係都係一種好真誠嚇，一股即係充滿熱血嘅一啲嘅文學藝術作品嚟嘅。 即係你都唔能夠，即係你睇落去咧，即係一種感受係好深嘅。 嗱，譬如好簡單啦，喺 文得多啊， 延安裏邊就係俾毛澤東整到死去活來嘅北大才子王實美啦， 係 蕭軍啦， 嗯， 咪呢扎佢哋早期嘅作品唔差嘅喎，話俾你聽。但係去到延安之後，當然大鑊啦。 嗯， 當你嗰種左傾嘅批判精神應用喺共產黨嗰陣時候，你撲街㗎啦！ 啲人成日問啊嘛。如果老四長命啲， 老信啊，唔使啊！ 老信長命啲， 問下老毛啊，係啦， 啲老毛都話聲點樣啊？老毛嘅答覆都話佢 老毛嘅答覆就係話， 我唔記得點答， 恐怕佢都過唔到啊， 恐怕過唔到係嘛？係係嗱，翻埋梁秀銘嘅最得意，梁秀銘咧就一路都係一個衞道者嚟嘅，係咁啊！大家知道佢都一個幾叻嘅人啊，就係佢。同老毛嗰、那個 關係啦， 佢又點嘅咧？ 有私交， 唔係佢同老毛嘅外父， 楊 出楊 開為個老豆，即係商獨運動嘅領袖。 咁嗰陣時候咧，同佢係有交情嘅。咁、 嗯、 所以佢去探楊家嘅時候咧，咁嗰陣時候老毛就住喺個前面一間房仔度。咁有陣時見到佢，咁啊都有打下招呼。咁所以有咁嘅幾面之緣。咁但係可能佢個人係比較好啊，即係佢唔同胡適。胡適嗰陣時候好似話喺北大，老毛舉手問佢唔俾問嘢啊嘛，佢你咪本科 生啊，聽啊嘛，點佢喺圖書館做圖書館員啊？ 可能老毛都唔聽得到，唔係可能胡適都聽唔到嗰啲聲 湖南話口音啊， 係啦。咁咧就 肯定係睇佢唔起嘅啦， 睇佢唔起啊。胡適係串啲嘅，咁、但係咧就係、是、梁秀銘係我相信老毛對佢嘅印象係唔錯嘅。咁後來咧，這個梁秀銘咧喺呢個二十年代嘅時候咧，佢都係即係對儒家咁樣受到糟蹋咧，係非常之痛心嘅。即係佢會覺得咧，就係唔應該咁樣嚟到即係使到即係完全係 徹底反傳統。 佢話佢慘到咧，佢話嗰陣時候到二十年代嘅時候，佢曾經有篇文咁寫，佢話嗰陣時候啲人都唔敢講孔教，即係孔學啊。講出嚟俾人笑啊！講出嚟俾人笑。 嗱，因為胡適嗰班人咧，佢好簡單嘅，佢為咗 俾人即係已經即係遭，即係已經恥，即係俾人哋玩到咧，即係俾人哋恥笑到咧，好多學新一代嘅學者係唔敢講嗰啲。 因為佢將所有中國人嘅劣根性或者嗰啲嘅社會現象，包括扎腳啊、立妾啊，全部都 又係魯迅添啦， 係啊，全部都 禮教啊， 全部將佢歸咎到去儒家思想嘅問題啊嘛。就係、是、吃人禮教嘛！ 啊，孔乙己啊，咁嗰啲衰嘢，下文都流啦。咁但係咧，呢、這個梁秀銘咧，佢又講中西文化嘅交流，佢仍然覺得咧，就係中國文化係有佢優勝嘅地方，但係要能夠吸納西方文化嘅精髓嘅優良嘅地方。咁但係佢有一個眼光，就係、是、要鄉村建設。咁所以嗰陣時候佢搞鄉村建設運動係相當成功， 顏陽初啊， 嚇咁其實嗰陣時候都唔錯嘅，就算有廢呢個《秘孝通》都叻㗎， 寫鄉土中國嗰陣時， 即係講研究緊鄉土中國啊咁樣。咁呢啲其實都係大家知道都係 呢條路收尾其實都不此路不通啊。點解共產黨嘅土改成功，而呢種鄉村改革嘅路線唔成功？ 嗯， 亦都係因為你冇一個組織嘅機器咧， 嗯， 去執行你嗰個政策。 嗯， 你靠道德感召，即係等於。東北社運嗰啲馬寶寶農村嗰班人， 係、 你叫特區政府發展香港農業，我走去嗰度做一個農莊出嚟，其實係冇用嘅，真係。 但係共產黨頭頭滾人嘅時候，都係三三制啊嘛。 唔係，但係共產黨 頭頭滾人嘅時候，慢慢 共產黨係咩啊？講利益啊嘛，打土豪分田地，講咩農村改革啫？殺咗啲地主，將啲地分 Q 咗佢，你有份殺嘅，你又攞咗佢啲地，呢個係最現實嘅對中國農民。 跟住咧就話聽三三制。係嘛？ 做咩攞 Q 曬你？ 大家都有份參與，跟住又話我哋係民主嘅，乜乜咁。 咪等於上海資本家一樣啫嘛？睇下 四馬分肥啊！ 唐英年嗰啲白爺啊，嗰啲唐英年嘅白爺好咗走咗嚟香港咋？ 係 唐棋千定咩啊？唐長千。 唐長千係 唔走嚟嗰啲咪大鑊？ 係 初咪揾你做咩？收尾公私合營，收尾就屌廠長都唔使你做。共產黨各有 份。但點好咧？呢扎讀書人咧，大部分都被共產黨吸納。咁所以就 嗱，佢哋係有理想嘅，亦都係好慘嘅，你明唔明？黃實薇好，儲安平好，蕭軍好，好多五四經歷過五四嘅知識分子左傾，支持共產革命嘅知識分子，其實嗰班人係最慘嘅，我話俾你聽。 失落係咪？ 黨棍反而冇事啊，湯生啊嗰啲，即係喺蘇聯受訓翻嚟嗰班專業嘅職業革命家，反而冇咁大鑊。因為呢扎人你甩唔到，去到延安就大鑊啊！點解咧？延安整風點解嚟咧？其實下一集可以交代嘅，延安整風就係毛澤東要徹底洗脫五四嗰陣味，就係要個黨 路線、意識形態完全控制當時的在延安的知識分子，在魯迅藝術大學擴大的知識分子，你想好像黃實美那樣，我喜歡寫一下這個什麼野百合，真的批評一下這個共產黨，他就 Q 了你。所以整個對知識分子的改變不是源於1949年，其實在30年代的延安整風，你看看高華寫的《紅太陽怎樣升起》你就知道 了。而這件事是中共和蘇共 最大不同的地 方，這個很不同，這個 蘇共呢就拉 Q 了你， 要是就秘密警察處決你， 要是就處決你，要是就精神病院， 要是就放逐去古拉格。 但是呢中共呢就不是的，你越是知識分子越死， 思想改造 你越是多講一些多，越是思想豐富，越是寫了很多文章，越是很多理論，你就大鑊。 蕭軍就是 要你由頭至尾交代， 蕭軍寫 一次又一次 交代書，由延安整風開始寫到1970年， 甚至從你小孩開始 寫了40多年， 你父母怎樣教你，有什麼朋友，誰影響你，誰有這樣的思想， 一個文學家最偉大的作品，最多時間寫的竟然是思想檢討， 真是慘， 八幾年才寫的蕭軍，即是蕭紅寫得早，在香港問題就是你想想這種五四，為什麼共產黨這麼虛偽呢？幾年五四，但是同時在延安開始要將中國的知識分子那陣五四追求思想解放批判性徹底改造，成為臣服於黨，臣服於紅太陽下面的不干子。 還有一件事，對 孔子孔夫子都慘，共產黨那時候一起去到打到孔家店，實有份啦， 有份啦，當 然有份啦，到到他孔子的時候反龍，這個破四舊， 喂大佬，摧毀孔廟，將孔廟6000多件文物燒曬，咪就係紅衛兵咯。係 啦，跟住呢個反呢個反林誒呢個反 批林批孔咧， 批林批孔又係佢啦。你有少少儒家思想，你都唔得掂，係咪啊？咁就鬥到你好啊！後期依家竟然 孔子學院， 孔子學院啊，跟住真 係信唔信啦？周潤發做啊，孔子啊， 啊跟住咧就真係好似袁世凱咁樣。即係就嚟要祭天 嘅，專軍啊嘛， 就要孔子又嚟專軍。 所以點解佢修憲嗰陣時喺大陸嘅百度，連袁世凱都係敏感詞啊，搜查唔到啊，你知唔知啊？喺佢嘅 search engine 裏邊啊，係揾唔到袁世凱伏筆嗰啲字喺度嘅。所以我咪話咯，點解 咁咧？孔夫子都算慘啊，俾人玩到盡啊，真係。到現在咁，依家個個都知道你啊，你都咪屬孔子學院，全部係搞特務。全部 真係滲透人哋嘅大學， 滲透人哋係嘛？ 就係拆反人哋嘅知識分子。 跟住對孔學，對儒家有幾多？其實咧，仲有一樣嘢喺五四之後咧，即係其實都唔係五四之後啦。其實即係但五四更加清楚啦，就係成個儒家學説嘅研究只能夠退翻去大學， 喺 社 會上 冇曬影 響，完全冇影響， 全部冇曬影響啦。 仲有其實幾大嘅破壞嘅，嗱，你當然下一集我哋講啦，包括對傳統宗教嘅破壞，好多佛寺拆毀啦，好多道觀拆毀啦，其實係源於1920幾年嘅，唔係1949年之後嘅事嚟嘅，當時已經大量摧毀所謂傳統宗教啊、迷信啊，因為成個社會嗰個氣氛啊，都係反傳統啊嘛，除咗扎腳、除咗立妾之外，仲有嗰啲傳統宗教咧，嗰啲迷信嘢咧，係嘛，所以就係一個文化革命。不是源於1966年，其實文化革命是1915年開始的， 所以我哋下一集都要再可以全面啲評價一下咧。所以當時依家好多人都話佢即係破而大於立，而佢最慘破而不立， 同埋佢最終係同埋開拓咗一條共產主義嘅路出嚟。 係啦，而對民主科學只係一個好膚淺嘅認識， 所以到今日100年 輕輕賴過，咁都唔知民主為何物。更加科學的精神非常缺乏， 科學在共產黨的扭曲下變成科技， 當然你還可以說有知識分子的承擔，有這個抗議的精神，這個都是真的，但是問題就是當你沒有了一些理性主義，沒有了科學的精神，沒有了民主 的胸襟，這些就是抗議精神，是吧？咁就變咗咩嘢咧？變咗鬥爭咯，好多時候。 亦都等於你睇到好多喺國內同共產黨鬥爭嘅民運人士，去到海外，其實都係變成共產黨嘅方式。四分五裂嘅組織。就係咁啊！因為你冇咗嗰個所謂民主科學，民主背後就係理性啊嘛。科學精神其實唔係科技啊，科學精神係講緊咩？一種理性嘅態度，去對待唔同嘅思想，一種寬容嘅精神。當人哋嘅主張同你唔同嗰陣時候。是不是要拿人條命啊？是不是一開波就 X 人哋老母啊？咁樣， 同埋有啲嘢咧係要知道驗證嘅， 即係自己可能錯嘅。雖然今日我係多數，係咪 啊？同埋講證據啊嘛， 係 講呢個嘅大家論證嘅過程啊嘛，大家將個事實同埋道理同埋證據擺曬出嚟。 其實嗰陣時候咧，好多文章寫呢啲嘢嘅，即係民主容忍啊，其實唔識寫好多。 你睇翻30年代、20年代 嘅，都唔錯嘅啲水平。不過即係因為杜威嘅時候有影響力噶嘛，係咪啊？即係講民主容忍啦，其實容忍精神。 其實咪就係理性。 咁其實孔子都有個君子和而不同啊嘛，係嘛？小人同而不和啊嘛。咁其實呢個即係和而不同，就其實一種民主嘅包容嚟噶嘛，係咪啊？不過 即係等於你今日香港一樣，殖民地咁多年，你話佢係專制統治，當然係，但佢個體制本身都有一個所謂理性嘅精神喺背後，就係、是、法治。有好多嘢我唔會講你咩立法原意啊，乜春春你個心諗緊乜嘢，愛唔愛國啊？呢啲係冇辦法驗證嘅，其實係咪擁護基本法只有一樣嘢，就係、是、你宣誓效忠。冇其他嘅嘢，係你嘅思想裏邊諗緊乜嘢，我點知啫？係咪啊？我個 DQ 主任、選舉主任，我點知你個腦裏邊個自決係諗緊乜嘢啫？但係而家你諗到呢種咪亦正 exactly 喺香港，你睇到嗰個理性嗰個消失咯。係咪？法治背後其實都係理性嚟噶嘛。西方成個法治嘅發展背後，其實都係同嗰個我哋叫做理性化。即係 rationalisation 有關， 佢仲有包括幾樣嘢嘅。其實終審庭都有個案例都講呢樣嘢，就是、包括咩？有嗰個包容。包括廣闊的胸襟， 係啊， 嚇廣闊嘅胸襟，就 broad-mindedness、tolerance， 仲有一樣嘢多元化。咁多元化同包容係一樣嘢嚟噶嘛？即係話 diversity， 佢用佢三個字嘅 diversity。 呢個咪就係理性精神咯， 同埋 broad-mindedness 科學嚇、所謂蔡先生嚇、其實就係理性精神。好多人都唔曲解，以為就係做科學家、研究火箭、輕氣彈、原子彈、核子彈呢啲咁嘅嘢。實際上一種理性，西方由啟蒙運動到科學革命，其實就是由神權走出嚟，去提倡一種嘅包容、理性、科學嘅態度去面對，唔係淨係科學研究嘅，其實係面對解決社會嘅紛爭，解決建立一個嘅利益分配嘅方式，建立一套嘅制度去管治自我管治嘅社會。 不過咁。西方都掙扎咗好多百年， 幾百年咯， 直至到16世紀，即係呢個洛克講嗰個 Letter of Tolerance， 就係喺呢個啟蒙運動出嚟咯。係 啦，咁都係好緊要嘅，即係嗰陣時候講要講都係兩三百年歷史。 你問香港中國人有冇咧？我覺得有，我覺得喺台灣嘅民主實踐裏邊咧，係慢慢會發展出嚟嘅。我覺得當然個過程裏邊會有各種各樣嘅古靈精怪嘅嘢，但係你問真正。秉承五四嘅精神實現民主科學嘅咧，我覺得目前為止，其實喺台灣。 嗱，其實呢個 香港人繼承係咩咧？係理性嘅精神。 嗱，其實包容咧，你講係唔係好大意思？ 做啊，好困難嘅。 做嘅點樣咧？咁而民主嗰個體制啊，即係包括要選舉，包括要投票，少數服從多數。呢樣嘢就保證呢樣嘢咯。 但你冇理性精神喺後邊，咪變咗希特拉都係選舉上場咯？你明唔明？ 唔係，咁希特拉選舉上場之後咧，佢仲要破壞埋嗰個選舉。 係啊，呢個民粹。 因為咧， 今日民主變成民粹嘅原因就後邊，因為冇咗嗰個理性包容嗰樣嘢啊嘛。 即係希特拉同阿 Trump 唔同嘅地方，變成 Trump 可以變成希特拉，因為佢個制度仲喺度啊嘛。 你 見到佢可以即係綁住你唔喐得啊嘛。 即係等於今日文翠珊如果再搞多次公投去重新否決翻呢個脱歐，呢個係對民主最大嘅踐踏嚟嘅。點解？就因為民主已經表咗態，然後跟住你可以好短時間又再推翻，又再做一次咩？係嘛？咁你咪變成另外嘅民粹咯。所以而家你見到民主陷入危機嘅呢個， 佢係好頭痛嘅，因為上次係好慘啊，個時間係好即係點講？ 呢個咪 David Cameron 呢個契弟， 真 係 同埋咧又係嗰個討論又唔足夠，認識又唔足夠，跟住嗰個差即係嗰個相差又好少。 直接嘅民主， 真係同埋 你話公投係咩咧？直接嘅民主有個危機嘅，直接民主會變成民粹嘅。但係。你冇咗精英之間嘅協商，大家用理性包容嘅態度去 尋求個方案，會過濾一下一啲複雜嘅 去做過濾咧。呢個就係你睇到啦，英國脱歐就係嗰個問題啦。 係， 所以你話呢個科學精神點樣喺中國生根？其實就唔係講緊科研嘅精神。而家嗰啲香港嘅中學咧，其實老師咧係亂 Q 咁教嘅，就而家提倡咩嗰啲咩 science technology 咩 mathematics 咩 STEM 叫做。STEM engineering engineer 係啦，就叫做科學精神嘅黐 Q 線。科學精神講緊就係頭先我哋所講嗰種嘅你嗰種一個作為一個公民應有嘅態度啊，就係一個理性主義嘅態度。呢個西方點解能夠成為欺凌中國嘅強權咧？係因為人哋經歷過呢個 rationalisation 嘅過程啊嘛， 成個理性化過程。 因為咧，人哋嗰、那個，譬如你講民主啊，講自由咧，其實波爾柏嘅影響最大嘅，即係卡波。 卡波柏。 咁佢講過，佢其中一樣嘢，佢嗰本書啊，佢本 Autobiography 咧，佢個書名叫咩啊？叫 Unended Quest。 Unended Quest。 即係話咧，係一個一生窮盡一生，而係唔會終止。去尋求真理， 同埋呢個世界所有嘅嘢都係可以咩咧？ 佢話冇絕對真理， 可以猜想與反駁， 係 可以推翻嘅。 係啦，嚇。 如果話俾你聽有啲嘢唔可以推翻咧，嗰個就係假嘢嚟嘅。係 啦，同埋一個開放嘅社會咧，就係不斷喺度演進緊，不斷有新嘅問題出嚟，不斷去到解決，係咪啊？咁呢個就係最緊要一樣嘢咯。咁呢啲係好有深度到，但係當然啦，即係我哋都好難話怪即怪任何一個人，因為點解咧？其實西方都好。即係 經歷過上落落， 你就算係我講三四十年代，你亦都睇得到，即係有幾大嘅。 唔係，你納粹主義同法西斯主義喺歐洲出現，大佬。 係啊，咁到今日咧，今日亦都有。 而家新嘅民粹主義。 新嘅民粹主義。咁我日後再講咧，其實民粹主義係好值得講嘅，揾一次。 好啊。 咁就 講下中國嘅民粹主義得。 啊，中國民粹主義，你睇下全世界咧，其實全世界依家通㗎啦，好多嘢。因為你而家互聯網世界互相影響， 最大嘅民粹領袖咪毛澤東咯，其實係。 不過咁樣民粹咧，就係一定要俾啲人民有得選擇，先至有啲意思嘅。當佢控制咗定於一尊嘅時候咧，冇挑戰嘅時候咧，就唔需要講民粹嘅啦，都話曬啦嘛，已經崇拜啦嘛。咁但係即係你仲要大家要爭取民意嘅時候咧，民粹主義咧就係一個好值得研究嘅一種方法，一種動員嘅方法，一種即係改變人睇嘢嘅方法。甚至咧就係鼓動成個社會嚇走向一個方向嘅一種嘅方式啊，咁即係呢啲嘢會值得研究嘅。依家好多近來即係呢個特朗普出咗之後，又出咗 Brexit， 跟住全個歐洲 右翼政黨上台啦， 右翼政黨嗰啲領袖全部都民粹， 係啊，仲要嗰啲係譬如北歐啊、荷蘭啊呢啲國家喎。奧地利啊呢啲國家喎，唔係講緊一啲新近嘅民主化， 佢係投票出嚟嘅喎。即係好多投票， 唔係東歐嗰啲喎。 就算佢唔係贏到都好，好似啊呢個法國咁樣，跟住 Le Pen 係嘛？ 嗯， 嗰啲都 馬麗立同 啊30% 爭啲贏啦，仲有比利時 啦，係啦係啊。 係咪？所以我就話呢啲 啊，習近平嗰啲唔可以覺得咩民粹，你出嚟投個票你就幾多票先？不過可能佢都有好多支持，咁呢個真嘅嚇。 如果今時今日靠呢個WeChat 啊、騰訊啊控制住嗰啲民意，習近平掌握個大數據，佢開放民主選舉，佢贏啊， 係咪啊？ 喂，大佬，佢有曬所有 嘅大數據，佢唔敢搏 嘅大數據， 你唔使驚，共產黨要贏緊到佢唔敢搏。 佢要選之前知道結果嘛？ 佢唔信人民啊嘛，係嘛？ 好啦，今集嘅時間差唔多啦，咁就亦都講到好多，即係一路民主科學去到而家呢個時代嗰個關係。咁下一集我哋都會繼續係講翻呢個五四一百週年，就係點樣評價呢個五四運動， 同埋隨後嘅民間嘅民主運動 社運 係啦。 好啦，下個禮拜同一時間再見，拜拜， 拜拜。